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霍奇侠一听是气喘吁吁的，可是他稍微镇定了一下心神，强迫自己用冷静的语气说道：“是家伙，我师父如果真的要杀人，以他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他会完全没有反侦查意识吗？他会在现场留下那么多对他不利的证据吗？很明显，犯人是另有其人，他杀了人之后在现场留下了对师父不利的证据，企图嫁祸。”沈刑警哼了一声：“好，如果你认为以上五点都不足以证明马志远就是凶手，那么第六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一定无法反驳。” 是什么？ 沈傲天嘴角一扬，得意地笑了笑：“那就是你师父已经亲口认罪了。”“ 不可能，你对我师父做过什么？我师父怎么可能认罪？”“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是他自己认罪的，信不信由你。”“ 不可能，不可能，我要见他。” 十分钟之后，霍奇侠见到了马志远。一见面，霍奇侠就神情激动地问道：“ 师父，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傲天为什么说你认罪了？这怎么可能？” 马志远一脸平静，叹了口气，凄凄然地道：“ 奇侠，是的，我认罪了，人是我杀的，其他的事你就别问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不，怎么会这样？师父，你怎么可能是那种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吗？你是不可能杀人的。” 马志远摇了摇头：“七侠，你就别为我的事情费心了，记住师父的话，好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警察，千万别像师父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后没有师父在你身边，你要好自为之啊。好了，你走吧。”听到这话，霍奇侠红了眼睛，他喘着粗气问道：“ 师父，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您跟我说呀，我就算是赔偿性命，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的。” 马志远长长的喘了一口气，摆了摆手，转过身子，不再说话。以上是霍奇侠的叙述。慕容思璇听霍奇侠叙述完毕，说道：“我有两个问题。”没等霍奇侠答话，他就接着说：“问题一，马志远为什么要闯进飞龙帮，并且跟彭鑫展开争执？问题二，你说你当年差点误入歧途，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二跟这宗案件有关系吗？” 霍刑警不解地问道。“ 没有，不过我想知道而已。” 霍奇侠愣了愣，随后苦笑一下：“好吧，我现在先来回答你的问题。问题一，根据我的了解，马志远有一个18岁的儿子叫马元。马元于不久前在彭鑫的怂恿下加入了飞龙帮， 那天马志远闯入飞龙帮就是为了把儿子马元给带出来。由于在飞龙帮里面，马元是彭鑫的下属，所以当时彭鑫阻止马元离开，而马志远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跟彭鑫吵起来的，最后好像连手枪都拔出来了吧。 哦， 慕容思炫神色一动不动。至于你问的问题二的答案，其实跟你说了也没关系。十多年前我姐姐被黑社会给害死了，当时我年轻气盛，又急着帮姐姐报仇，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加入黑社会以暴制暴，把害死我姐姐的凶手给杀了。那个时候幸亏是马志远阻止了我，他跟我说任何人都没有剥夺其他人哪怕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的生命的权利，他说法律是公正的，他会制裁所有罪有应得的人。我被他的话打动，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警察，经过努力我考上了刑警，接着我还通过了法律的途径制裁了当年害死我姐姐的那个凶手。马志远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都传授给我了很多经验，他教懂了我很多道理，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今天就没有现在的霍奇侠了。如果没有他，霍奇侠现在可能还在黑社会里面混，甚至还可能待在监狱里。霍奇侠一口气讲完这个故事，眼睛已经不自觉地湿润了。霍奇侠的这番肺腑之言似乎并没能打动慕容思炫，或许慕容思炫被打动了，只是没表现出来。反正霍奇侠说完之后，慕容思炫依旧是神色冰冷，好一会儿他才从嘴里吐出了一句话，问题三，你不是说只有两个问题吗？问题三是跟本案有关的。慕容思炫把嘴唇微微一舔，继续说道，你说你在发现尸体的时候，马志远的脸色微微一变，而当你再望向尸体一眼的时候，好像也觉得不对劲儿。那么你现在能不能想起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呢？ 是钢笔，霍奇侠脱口而出。 钢笔，慕容思炫那斜飞的双眉微微皱了一下。 是的，我进入凶案现场的时候扫了一眼彭鑫的尸体，我看到他手上握着一支钢笔，可是后来我发现了绳索，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看到师父的脸色有些变化，而这个时候彭鑫尸体上的钢笔已经不翼而飞了，而那段时间接触过这个尸体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师父马志远。 钢笔被他藏起来了，慕容思炫淡淡地说道。 是的，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霍奇侠语气平静地回答。慕容思炫见霍刑警如此冷静，他两眉一弯，似乎想到了什么，望着他一问问道，这么说你已经知道那支钢笔的主人是谁了？ 没错，我见过。 慕容思炫吐了一口气，钢笔的主人是马志远的儿子马元，对吧？那支钢笔是马志远送给儿子的礼物，所以你见过，对吧？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对于本案，相信你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推断。慕容思炫顿了顿，马元现在在哪儿？ 他失踪了。 如此一来，你的推断准确率会更高。慕容思炫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颗软糖扔到嘴里，接着说道，走吧，咱们到凶案现场来瞧瞧。慕容思炫和霍奇侠并没有到发现尸体的地方，而是来到了凶案发生的公寓楼下，也就是尸体旁边的窗户上所绑的那根绳索掉落的地方。 我猜想犯人在之前已经潜入过彭鑫的家中，在大厅的窗户上绑上了一根透明的鱼线，并且让鱼线垂到了公寓楼下的地面。案发当晚，犯人来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把绳索绑在鱼线上，把鱼线拉下来，然后让绳索升上去，最后让绳索固定在窗户上。接下来犯人就攀登着这个绳索，通过那扇窗户爬进了彭鑫家，把彭鑫杀掉之后又通过了绳索回到了楼下，逃之夭夭。犯人之所以不把绳索带走，是因为他已经在绳索上印下了我师父的指纹，他要留下证据来吓唬师父，不， 根据我的推断，在绳索上留下我师父指纹的并不是犯人。霍奇侠一边分析着，一边走到墙边，突然发现墙上有一组脚印，兴奋地叫了起来： 思俊，你来看，这里真的有一组脚印，这些脚印极有可能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只要对这些脚印进行化验，就很有可能知道犯人的真实身份了。 慕容思倩望着墙壁上的那组脚印，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没有说话。霍奇侠抬起头，五楼的高度，要用绳索爬下去，这样的高度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可是从这里爬上去， 哎呀，对了， 霍奇侠的话说到一半突然大叫了一声，他把自己的话打断，慕容思倩的思路也被干扰，两眉一蹙问道： 怎么了？ 我要想到一件事儿。霍奇侠神色异常激动， 我师父果然是无辜的。思炫，走吧，真相马上要揭晓了。哼，看起来这次不需要你亲自登场了。 慕容思炫不再说话，霍奇侠又说： 我现在要去调查一些事情，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不去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在公安局门口会合吧。 一个多小时之后，霍刑警和慕容思炫在公安局门口会合， 两个人走进公安局，霍刑警再次要求跟马刑警见面。在拘留室里，只见马志远神色惨然，他心事重重，见到霍奇侠去而复返，有点无奈。 奇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叫你不要为我的事情操心了吗？ 师父，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您在帮我，您在照顾我，现在就让我帮你一次吧。这么多年来，我对您的教导向来是虚心接受，侦查案件的时候，我对于您这位神探的判断从来没有过异议，而现在您就听我说一次吧，就由我来当一次侦探的角色，来把这宗案件侦破吧。 霍奇侠认真地说道。马志远看着霍奇侠表情严肃，却没有说话。霍奇侠清了清喉咙说道： 我发现尸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案件的开始，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在我们发现彭鑫尸体的时候，我曾经看到过他手上握着一支钢笔，可是几分钟之后他手上的钢笔却消失了。当时接触过尸体的只有师父您一个人，所以我推断那支钢笔一定是被您拿走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一看到那支钢笔，我就认得它的主人了。 没错，那就是您送给您儿子马元的生日礼物。您看到您儿子的钢笔在死者的手上，第一时间想到犯人是您儿子，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当时您的脸色才发生了变化。的确是啊，您的儿子马元在彭鑫的怂恿下加入了飞龙帮，他想要退出黑社会却被彭鑫阻止，彭鑫对他威逼利诱，让他无法脱离飞龙帮，所以他憎恨彭鑫，因此他具有了杀害彭鑫的动机。恐怕当时您也会想到这些吧，所以您趁大家不注意，把对您儿子极为不利的证据那支钢笔给藏了起来。可是您知道，证据肯定不止这些，我们深入调查终究还是会发现犯人就是您儿子，于是您急中生智，让我留在现场调查，而您则把证物全部带回去。回到公安局之后，您在证物被拿去检验之前，把里面的两件证物，凶器和绳索上的指纹统统抹掉，印上了自己的指纹。您甚至在死者的口中还放进了几根自己的头发。我不知道您是在发现尸体的时候把头发放进去的，还是尸体被送回来之后才把头发放进去的，但是您所做的这一切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帮自己的儿子顶罪。接下来，由于现场的两件证物上都有您的指纹，死者的口中有您的头发，再加上您有杀人动机，虽然很不明显，但是案发时间您又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您就成为了理所应当的犯罪嫌疑人。您为了帮自己的儿子顶罪，甚至承认了自己就是犯人。 霍奇侠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马志远，马志远神色平静，望着空气愣愣的出神。霍奇侠轻轻咳嗽了两声，接着又说： 师父，您说您自己就是犯人，可是我却能证明您绝对不可能是犯人。我已经查看过彭鑫所住的公寓的录像了，也向公寓的管理员问过，昨天彭鑫是晚上10点钟左右回家的，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今天我们到达现场的这段时间，进出公寓的 都只有公寓里的住户，而没有其他陌生人，当然也没有您。也就是说，如果犯人是公寓以外的人，那么他能够进入彭新家的方法只有一个，通过那根绑在窗户上的绳索。师傅，如果您是犯人，那么您必定也是通过这根绳索爬到五楼进入彭新家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没错，虽然那根绳索上有您的指纹，可是您却绝对不可能通过这个方法进入彭新的家。您还记得吗？5年前我跟您去攀山，由于您鞋子太滑的缘故，您失足从山上掉了下来。虽然那次意外，因为我们做足了这安全措施，所以您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您也是遍体鳞伤，甚至心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也就是从那时起，您患上了恐高症，不敢待在比较高的地方，更不敢在高空之中俯视。试问，患有恐高症的您怎么可能利用绳索爬到五楼呢？那根本就是您办不到的事情。不错，您可以说您不一定爬到五楼，您可能爬到2楼、3楼、4楼，然后再通过楼梯走到五楼，进入到彭新的家里。可是这也是不可能的。经过我们的调查，2楼、3楼相应的位置窗户也是封闭的。至于4楼，离地面已经有10多米，同样是患有恐高症的您无法到达的地方。对，我刚才说的太绝对了。其实要进入彭新的家，除了利用绳索爬进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隔壁的公寓爬进去。在彭新家的大厅的窗口对面是另外一栋公寓的5楼的一个房间，只要这两个窗口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距离是2米半，而那间房子刚好是空房子，没有人住。如果能够进入那间房子，再通过窗户爬进彭新的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对于您一个患有恐高症的人来说，这同样是无法办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您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彭新的家，您不具备行凶的条件，您不可能是犯人。对于霍奇侠的推理，马志远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慕容思炫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霍奇侠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又说，师父，您可能会不承认我以上的推理，因为您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您儿子顶罪。可是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儿，我想您会放弃顶罪的想法。霍奇侠的话让马刑警一惊，他神色微动，抬起头看了霍奇侠一眼，可还是没有说话。霍奇侠吸了一口气，停顿了片刻，这才继续说道，我要告诉您的是，您儿子也不是犯人，死者手中所握的那支钢笔的确是您儿子的，可是那并不是您儿子行凶的时候不慎留下的，而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用以吓唬您儿子的。也就是说，您现在正在帮一个您根本不认识的人顶罪啊。你说什么？马志远听到这儿惊声叫了出来，你是说那支钢笔不是马原留下的，而是犯人用来吓唬马原的？我儿子不是凶手。是的，就是这样，所以您认罪是毫无意义的。不，师父。霍奇侠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换了一种柔和的语气道，即便您儿子真的是犯人，但是您也不能帮他顶罪啊。是您教我法律是公正的，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事情承担责任，您怎么可以知法犯法呢？马志远声音呜咽，我又何尝不知道作为一名刑警，我应该如何去判事，这样的感情用事不是我应该做的，我又何尝不知道我是在知法犯法，可是我真的不忍心把自己的儿子亲手送进监狱里啊。说到这里，马志远振作了一下精神，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我的儿子不是凶手。西夏，真正的凶手是谁？你查到了吗？我当然查到了。霍奇侠得意的笑，有点沾沾自喜的说，在跟彭新有关系的人当中，具备杀害他动机的人至少有10个，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脚印跟留在那个公寓的墙壁上的脚印是相互吻合的，也就是说，那个人曾经利用绳索爬进了彭新的家，他才是真正的犯人。霍奇侠顿了顿，接着又说，那个人叫做欧叶敏，28岁，是一名中学教师，几个月之前在彭新的怂恿下，他的弟弟加入了飞龙帮，后来在一次黑帮斗争中被砍死，于是欧叶敏对于带领弟弟走上绝路，间接害死弟弟的彭新是恨之入骨，他为了给弟弟报仇， 这就是他杀害彭鑫的动机。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刑警走了进来，用极快的语速说道：“ 霍刑警，马刑警，那个马刑警的儿子马元打电话过来说，他被人囚禁了，让我们去救他。” 由于马志远仍然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暂时不能离开拘留室，因此他对霍奇霞千叮咛万嘱咐：“ 奇霞，一定要把我儿子救出来。”“您放心吧，师傅。” 霍奇霞向马志远敬了个礼，信誓旦旦：“ 保证完成任务。” 离开拘留室之后，霍奇霞接听了马志远的儿子马元打来的求救电话：“ 哎，有我被绑起来了，救命啊！”“ 小元，你冷静一点。” 霍奇霞对着电话说道：“ 我是奇霞哥哥，你还记得吗？我现在就来救你，你不用害怕。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不知道。” 马元的声音比刚才镇定了很多。“ 啊，对了，我看见了中原大厦，它就在窗户外面。” 中原大厦。他话音刚落，旁边的一名刑警说道：“ 霍刑警，已经查到那个电话打出的地方了，是在中原大厦附近的一个小区中的一间住宅里。那个住宅的业主叫做欧叶敏。”“ 欧叶敏，果然是他绑架了马元，现在一切都明朗化了。”“ 慕容思炫，我们走吧。” 可是让所有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刑警和慕容思炫赶到欧叶敏的家中的时候，欧叶敏已经死亡，他是被毒死的，尸体躺在书房里。至于马元，则被绳索紧紧地绑住，被囚禁在欧叶敏的弟弟生前所住的那间卧房之中。以下是关于欧叶敏之死的详细情况。死者欧叶敏，28岁，某中学英语教师，死亡时间今天下午1:30到2:30之间，死因喝下了混有毒药的咖啡引起心脏麻痹。混在咖啡中的毒药是一种名叫马达加斯加毒树的籽，那是一种具有强烈香味的致命毒药。警方初步判断欧叶敏是自杀的，原因有二。其一，一个多月之前，欧叶敏托住在夏威夷的一位朋友寄来了一包马达加斯加毒树的籽儿。其二，欧叶敏的书房中放着一沓信纸，第一张上写着16个字：生既无欢，死又何惧，生不如死，何处解脱。经过鉴定，这的确是欧叶敏本人的笔迹。另外，警方还调查到几件事。第一，欧叶敏习惯每天午饭之后喝一杯咖啡。第二，欧叶敏的弟弟死后，他的未婚夫跟他分手了，学校也把他辞退了。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竟然还屋漏偏逢连夜雨，事业爱情两失意。第三，欧叶敏的弟弟生前欠下了高额的高利贷，于是他弟弟死后，高利贷每天都会凶神恶煞的到他们家来追债讨债。想来第三点原因也正是欧叶敏的未婚夫抛弃他以及学校会把他辞退的主要原因吧。根据以上这些情况，霍奇霞判断杀害彭鑫的犯人正是欧叶敏，他的杀人动机是彭鑫把他的弟弟害死了，害他被生活遗弃，堕入了痛苦的深渊，失去了亲情、爱情和事业。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